第27集。 小罗呢？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做的方向？ 组会最后，周鸿斌问罗明瑶。罗明瑶红着脸摇头，又是紧张又是羞愧。 没有，还不太了解师兄师姐的工作呢，没有什么想法。 周老师笑着安慰他。 别着急，这几个师兄师姐的工作你都可以接着做，你要是有新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。不过你暂时没有想的，我想安排你最近跟进一下你宋师兄的课题，帮宋成刚做做事情。 罗明瑶反射性地站起来回答着。 好的，周老师。 周老师和师兄师姐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组会散了，宋成刚还带着笑拍罗明瑶的肩。 小罗，说了放松点，周老师人那么好，我都没见过哪个学生在他面前这么紧张。 我还不太适应。 罗明瑶想到刚才大家笑，还是有点窘迫。 我见到老师们都是很紧张的。 你要成我们组上的吉祥物了。 宋成刚笑。 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儿啊。我的课题呢，刚才你也听了一些了，主要涉及了一些实验室的东西。你正好选的也是学术型，以后可能会多一点时间去跑一跑实验室。我们的动物实验主要是做疾病模型，现在用的是小鼠。改天我带你去一趟实验室，在那边联系一下生物工程的老师，他们来教你怎么做实验。 谢谢师兄。 宋成刚点点头。 没事儿，周末我请大伙吃一顿，咱们师门聚个餐，大家联络联络感情。哎，对了，你有自行车吗？实验室那边还有点远，地铁过去还得走好一段路，很不方便，只有骑自行车过去了。 有的，我有自行车的。 那好，明天我带你去认路。 急诊科在夏天算是要轻松一点的时候，但赵斌这段时间不管忙不忙，脾气都很暴躁。前几天急诊科给他安排了个新的实习生，他还不太愿意带。今天他叫学生给他拉一个急诊床旁心电图，全部12个导联图出来以后，还要做一个长一点的单独的二导联。学生表示不会调单独的二导联出来，他吼了学生一顿，说这种基本技能都没有掌握是学习态度问题，然后去诊室耐着性子教了一遍。一边做心电图，赵斌盯着心电图机上一块小屏幕上面的监测心率，还没做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心电图做完，他撕下心电图纸拿起来看。 赵娘，起来吧，坐好了。 他折着心电图纸，示意学生把吸在胸前皮肤上的电极取下来，扶起躺在检查床上的病人。 我跟你说，你的心电图出来问题很大。 啊，什么问题啊？ 老年人擦了擦胸口皮肤，拉下衣服，一脸紧张地问。 先出来吧，我们在诊室那边谈。 赵斌带着病人回到诊室里。 你说你一个多月前开始出现心慌，然后眼前发黑像昏倒一样是吧？ 对。心窝子发紧，然后眼前就黑了，脑子里像是要啥都不知道了一样，就一下，然后坐下来休息，好像又慢慢好了。 你以前心脏有什么问题吗？冠心病有吗？以前有得过心肌炎什么的吗？还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 你说那些病啊，我都没有过，我身体挺好的，就是今天这一发病，我眼前黑得厉害，感觉人都要倒了，才来急诊看的。平时啊，我觉得都不是问题，我女儿也说我就是心思重才得的病。 现在我们看来是大问题，大娘。 赵斌把心电图展开给他讲。 你的心跳出了问题，我们正常人1分钟跳60到80次，你现在的心率还没上60次，从这个心电图上来算估计40多次，所以你会觉得心慌，心里紧难受。 心慌不是心跳快吗？ 大娘疑惑地问。 心慌是你自己的感觉，心跳快了会慌，心跳慢了也会觉得慌， 赵斌压着耐性解释， 你现在是心跳慢引起的心悸，而且你看这个心电图，你这两个波之间时间很长，我们医学上叫做 PR 间期延长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这意味着你心脏有可能在短时间有停跳。 大娘沉默了一会儿，皱着眉头消化赵斌的话， 可是我只是觉得心慌啊，我没觉得自己心脏停了呀。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心脏停了。 赵斌语气重了一点， 你觉得自己心脏停了的时候都出大事了，心脏停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一下子人就不知道了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如果你心脏不接着跳，再接下来就是直接死了，就算接着跳，你这一下突然倒在地上，在大街上怎么办？在水边怎么办？倒下去可能就是其他意外了。 看病人似乎不能接受自己的病情，又怕自己说太激动吓到病人，他把语气放缓一点说， 我建议你在急诊留观，然后转入心内科住院，中间完成24小时心电图，把你一天中 PR 间歇平均多长，最长多长时间，有没有出现停跳，尤其是夜间，这些情况了解清楚，然后考虑是不是需要装起搏器。以我现在知道的情况，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装起搏器的。 不不不， 大娘摇着头站了起来， 我不在身上装东西，我不会装东西在身上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就往诊室外要走。 站住！ 赵斌站起来吼道， 我说的都是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做出的专业判断，你现在的情况我不建议还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到处走，你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，你现在也必须打电话让家属过来带你离开。 我谢谢医生老师的关心啊。 大娘脸上带着一丝不耐，几分猜疑， 我这就出去打电话让我女儿来，她也是学医的，我要让她来听听我现在到底什么问题啊。 这样也好。 赵斌坐了回去，他也听出来大娘语气里的不信任，心里自然也有了脾气， 把家属叫过来，我们再仔细谈一谈。 等大娘走出门了，他又不放心地打了个电话给李盼秋。 秋姐，我今天看了个病人 PR 间期大于两秒，我做心电图都抓到了，让人来住院他不愿意，我总担心他会出事，你们哥现在床没醒到吗？你跟你们住院部打个招呼，帮我留意着，说不定今天就要装临时起搏器。 那边联系了，他都还有点不放心，又让实习生在诊室坐着，有新病人先问了病史，他出去看了一眼，那边果然看到病人在候诊区打电话，他便去了护士站，给护士们指了指大娘，简单说了病情，让他们注意点这个人。赵斌也没有料到自己的预判就这么准。大娘打完了电话，起身要往医院门口走的时间里，突然就倒地了。赵斌刚好还没回诊室，一见人倒下，赶紧跑了过去查看。还好病人只是单纯晕厥，虽然意识暂时没有恢复，但大动脉搏动还摸得到。他和护士以及护工一起把人抬到了抢救室，护士接上心电监护，把氧气给他吸上。赵斌叫了学生过来，再次做床旁心电图。心电图的情况和之前一样，心率40多次， PR 间期最长时候有5秒。 五秒？ 赵斌给学生看心电图。 发生晕厥的时候肯定更长，估计发生了骤停。 赵斌拿出病人的手机，打电话给了刚才的通话，那边接起来，果然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 喂妈，哎，让你别待着了，早点回来，多大的事啊，越大的医院越往重了说，你还打电话干什么呀？ 你好，我是 C 大附属院急诊科的医生。 赵斌语气里憋着怒气， 你妈妈刚才在我们科晕倒了，你马上过来，起搏器必须要装。